福你吉祥，妈妈要祝福你吉祥。我爱妈妈， 我也爱妈妈， 我们都要爱妈妈。 回头望，满腔的热血随我闯四方，故乡的云啊，故乡的月啊，故乡有我最亲爱的娘。喊一声妈妈呀，孩儿把你想，不知道现在在你过得怎么样？人生的路上，我学会了坚强，娘的歌谣在耳边回荡。 生，换你幸福万年长。